对话。一，小文，你有几本中文书？ 我有七本中文小说，两本中文词典，还有几本中文画报。 我没有中文书，我只有英文书，还有两本日本小人书，三本日文杂志。 我最喜欢看日文杂志，给我看看你的杂志好吗？ 行。小文，你有几本中文书？ 我有七本中文小说，两本中文词典，还有几本中文画报。 我没有中文书，我只有英文书，还有两本日本小人书，三本日文杂志。 我最喜欢看日文杂志，给我看看你的杂志好吗？ 行。